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今天我们继续来有请北京市重大办城区场馆建设处处长黄辉来为我们解答一些关于北京冬奥会场馆建设的一些问题，以及他自己的一些思考。那么本届冬奥会的最大一个亮点便是践行了节俭办奥的理念，既注重场馆的使用功能，又着眼于赛后利用，同时还考量到对城市建设带来的一些提升。而基于此，冬奥会场馆建设可以用五用来进行概括。第一是新建了有用的竞赛场馆，第二是充分使用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场馆，第三则是积极借用城市现有的公共设施，而这其中就包括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那么还有几点是什么呢？今天继续有请黄辉处长为我们介绍。 北京奥运会主媒体中心借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北京冬奥会后继续建设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国家会议中心呢，赛时将为全世界媒体服务，赛后再回归到原来的会展功能，成为借用场馆的完美典范。第四是善用老旧厂房进行改造。对老旧厂房进行改造是节俭办奥的又一生动实践。首钢华语大跳台中心呢，就是充分利用首钢原有老厂房和工业构筑物进行修缮改造。我们充分考虑旧厂房工业遗存价值，将它精心设计成为呢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场馆。在满足冬奥会比赛转播、观众服务等多项功能的同时呢，实现了工业遗产和冬奥会赛场有效转化和完美结合。首钢华语大跳台现在已经成为了北京城市老工业遗址文化与奥运文化完美融合的代表景观，现在也成了北京市的一个网红的打卡圣地。再比如北京冬奥村的运行区，赛时呢是作为后勤服务保障区，承担代表团的注册、安检、礼宾、媒体接待等功能。这一片区呢，原来是北京第四清洁车辆厂的15栋既有楼房，通过对老厂房的改造，让这一片区呢焕然一新。改造呢用了不到6个月就完成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